其實是合法的、 你甚至再誇張一點，你直情話可能一個人犯案累累的，過往三十年有25年都是住在監獄裡，他放出來，他只要一天未做犯法的事，你都不可以 assume 他是會做的嘛。 是啊，你不可以因為你不可以 assume 了他做，然後拉他坐監，不得的嘛，是不是？這是法治的基礎來的嘛，是不是？那為什麼，首先你取締已經是一個問題，即是你現在取締已經是不清不楚的一個問題，是不是？從來沒有經過法院的這件事，暫時都還未經過法院，只不過是行保安局提交行政會議的，即是提交特首的，特首就在行政會議裡面決定的，整個上訴機制，就算民族黨要上訴都是上訴去行政會議的，是不是？他不是上訴去法院的，這件事是一個行政的決定。而這件事為什麼又會牽涉到中央又要致函講情報這個情報這個民族黨事件的呢？是不是？即是這個是原諒全方勾謀撕毀一國兩制，完全是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同埋粗暴撕毀基本法的嘛。而家邊撚個唔跟基本法辦事啊？而家邊個破壞一國兩制啊？好撚明顯就係中共根本就喺度破壞緊一國兩制啊！呢件嘢完全藐視香港嘅制度，藐視司法制度，藐視香港法律，藐視基本法，藐視中英聯合聲明，係咪？成件事唔撚使玩啊！滿講乜撚嘢啫？ 嗱，但我哋要睇一樣嘢喎，即係中央俾一啲指令，特區政府可能係做一啲取締嘅各樣各樣啦。其實我覺得一向都有的，這個必然，即是這個不需要公開的秘密來的。但是為什麼今次又要大張旗鼓，就是懶係嘢咁樣發一個公函出來，就照告全世界，就話你要交一份 report， 即係呢樣先至係我覺得最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是黐咗線，即係完全是黐了線，係咪？即係完全唔使傾，唔使搞啦！而家咁樣即係仲講乜撚嘢基本法啊？ 係啊， 係咪？既然中央今次是這樣想做，中共中央是這樣想做的時候，那我們怎麼相信你大灣區啊？說什麼大灣區啊？還說什麼呢？你說不斷說在大灣區又說怎樣，又說尊重香港兩制啊，又說剛剛今天才說而已，就要插破臭臭蟹，今天才說完才去大陸開會，威威了，主導了，主導大灣區建設啦，釘釘子啦，好撚緊啊，好撚緊張，大灣區要好似釘釘子咁做啦。呢個係林鄭月娥今日講嘅。 乜咩釘釘子啊？噏乜春啊？真係 狗屌你老母釘釘子係咪佢 A V 嗰啲女嚟嘅？你 重蹈 N 釘釘子，講乜鬼嘢？喂，屌其實講 林鄭釘釘子咁。 其實嗱，早兩日就已經出咗一個新聞稿定咩啦，就已經話咧。深圳的 GDP 已經是高過你香港了，即其實說真的，大灣區你都玩下手，你都沒得揸 fit 啦，人家誰有錢多就誰話事。 不是這件事呢，表面上現在屌你老母搭個雞棚給你在上面在那屌你阿茲阿佐摩洛哥，又說領又說主就說參與國家事務，又說什麼的，哇好撚勁喎，好撚西非嚟喎，屌你老母啦，你班特區政府啲官員，唔好話林鄭月娥啦，你成個政府特區政府嘅班子，邊撚個識中國政治啊？唔好撚話我話你，你俾個機會你玩，你都唔撚察識玩啊！釘釘子，屌你老母啦！你估你想釘釘子就有個嘴同有口釘俾你釘啊？連刀錘仔你咪撚識用啦！屌你老母閪！你識閪咩？你班人，你喺度搞釘釘子，人哋唔背後整撚死你，屌你老母！你識閪玩咩？大陸政治，即係唔好講呢啲啦。我哋講翻呢個民族黨事件啦，即係你要中央無端端要香港交報告嘅，咁你屌你老母！你下下要咁撚樣嘅，咁你仲講乜撚嘢大灣區啊？點撚會尊重你基本法啊？再點撚會尊重你香港嘅法規啊？如果大灣區真係落實執行嘅話，係咪呢個冇啊？呢個完全係香港嘅內部事務嚟噶，取締一個社團係咪？香港有結社自由嘅，而家咧本來有結社自由，而家就冇啦，用公安條例。係咪？咁香港嘅公安、香港嘅公共安全，亦都係香港嘅內部事務嚟㗎嘛？ 你講乜撚嘢？交乜撚嘢報告啊？屌你老母！交乜撚嘢報告啊？點解要交報告啊？治乜撚嘢鹹啊？鹹你老母！ 啊，其實因為佢公函咧，其實只不過係佢哋所謂內地十三種行政機關嘅公民嘅其中之一，而且亦都係相對地溫和噶啦。咁我哋難保日後佢可能真係出一啲命令，或者一啲決定，或者一啲公告，係直接指示你香港政府點做噶啦。 係啊，所以呢基本上咧，即係呢件事就係粗暴干預基本法，粗暴破壞一國兩制，係咪？你仲叫人哋屌你老尾支持一國兩制，支持你老母喺大灣區講撚嘢啫，係咪？即係最好笑喎！今日咧，林鄭月娥上去講嗰、那個去開嗰個會，就係講呢個點樣屌你老母落實大灣區唔知乜鳩乜鳩咁樣嘅會議嚇，裏邊講就話講好撚多嘢㗎，又話香港嘅税制嗱，如果你上去搞生意打工啊，你香港人上去搞生意打工咧，就當你係有個境外嘅唔知特別嘅優惠，咁你就唔使交大陸税㗎啦。咁咧你就交香港税，補翻個差價咧，亦都唔使課税嘅。總之嚇，咁咧亦都你係年輕人上去創業咧，就有個我哋會即係大陸咧就會搞個創業辦，就大灣區嘅創業辦，就俾你幫助啲年輕人就北上創業嚇。咁啊講到撚好嘅好多嘢，嗱你越聽就越覺得奇撚怪啦，係咪？有幾個點嘅，第一。你點解會當嗱？如果係大灣區個邏輯係成立，咁點解你又會有境外嘅税嘅咧？即係你點會又會有境外人嘅優待嘅咧？係咪？咁如果有境外人嘅優待，咁嗰啲大灣區其他九個城市嘅人嚟香港，係咪 in return 又有翻啲特別嘅著數嘅咧？ 啊！咁呢個佢就梗係唔會同你講啦， 係咪？即係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大佬啊！咁嗱，例如佢又話你揸而家咧就可能會放寬你用港珠澳大橋就即係經港珠澳大橋就去九加二，即係去大陸 北上啦， 係咪？嗱，佢便利你嘅同時，佢唔會冇嘢攞走噶嘛？佢唔會冒冒然俾，即係佢唔會冒冒然俾你噶嘛？係咪？係咪我哋投資，即係我哋喺上面創業有便利，我哋喺上面交税有便利嘅時候，咁如果大陸嗰啲人嚟香港咧，係咪嚟澳門咧？佢交咩税咧？佢點樣做嘅咧？佢跟咩法律嘅咧？係咪？係咪佢唔撚使跟嗰啲咁嘅大陸商人？係咪以後就唔撚使跟呢、這個香港嘅法律嘅咧？就跟大陸嗰套法律嘅咧？因為佢係大陸人咧，係咪咁撚樣嘅咧？其實件事係咪？即係呢啲嘢唔會由免費午餐呢個世界撚會係免費俾你噶嘛？如果中共係免費咁樣俾你嘅時候，中共係 in return 唔使攞翻啲嘢走嘅時候，咁你就知道佢攞嗰件嘢就大啦。 係啊，啲諺語都有講啦，免費嘅嘢係最貴嘅。 佢背後佢要攞你嘅嘢，唔係話你交幾多税咁撚簡單啊！香港人嗰班咁嘅生意都仲話要咩爭取港人港税？我屌你老母啦！佢俾如果佢而家俾你啊，佢俾你啊！咁 return 攞你啲乜撚嘢啊？就係、是、攞你香港嘅自主權啦、啊，就係、是、攞你香港嘅屌你老尾你嘅身份啊！成個香港攞啊！我使諗住你交咩税？屌你老母！你個法律我都可以隨時改啊！而家你交個 report 俾我啊！而家要叫特首交個 report 俾我。 所以其實呢個都正正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因為呢個所謂大灣區嘅上個禮拜嗰個叫咩法咩咩會話嗰個叫。宣講會係，宣講會其實冇乜嘢講過噶嘛。事實上就係佢會不斷將呢一啲咁嘅魔鬼細節，慢慢隔一排又滲啲，隔一排又滲啲，即係我哋將來都係等睇好戲嘅啫。 唔係而家有啊，而家咪就係露咗出嚟咯，啲魔鬼細節 開始越嚟越多啊。 係咪？我點信你啫？係咪？即係我哋又係屌你老母境外人士嘅，但係你又屌你老母而家又要自行呈交呢個港獨嘅報告嘅，係咪？香港首先我哋要界定，而家中央叫香港政府呈交港獨報告。如果我係政府 DAO， 我屌你老母，我真係唔撚識寫，我唔撚識寫啊！如果我係 AO， 我屌你，我係政制事務局又好，我係特首辦又好，喂，我點寫啊？即係俾你啦， 啊、你都受過大學教育，係咪？即係我當你係 A.O. 啊，當你咁你都叻勁嘅，即係點解考到 A.O. 嘅？我睇你 都唔得，唔得，要做契弟先考到啊，好難啊！ 考咗先做契弟， 有雞同蛋先嘅問題，呢個係 冇錯啦。咁先係要嗱，屌你！我叫你寫個港獨報告，點寫啫？在香港寫個港獨報告點撚樣寫？而家街頭巷尾，香港咧支持港獨嘅人口咧，屌你老味死啦！未撚做 research 喎，點做點撚樣啊？係咪要做一個港獨支持港獨嘅 research？ 叫阿鍾庭耀做一個香港到底有幾多人支持港獨？撲街啦！做撚咗出嚟十鳩幾個 percent 嘅，原來屌你老母喺一千個被訪者裏邊，屌你老母有234個。被受訪者支持香港獨立， 咁呢個你又唔使擔心。 我屌你老母，咁到時點撚樣啊？你話 佢只係需要揾時民香港啊，揾嗰啲乜撚嘢？總之嗰啲藍血藍絲嗰堆友，咁啊做個電話訪問，咁電話訪問就仲要打屋企電話嘅，冚唪唥都係得啲師奶啊、新移民聽嘅。 咁又死啊！嗱，咁又死啊，輝！咁如果得一個 percent 嘅人支持港獨，咁即係冇呢個問題啦。 好大機會係咁喎， 咁即係交份報告，即係林鄭月娥交份報告出嚟就話香港並沒有港獨問題。好啦，咁你取締民族黨做乜撚嘢啊？ 即係取締民族黨。 咁你大公文匯日日喺度嘈嘈嘈港獨港獨港獨讀乜撚嘢啊？係咩？呢個弊啦。咁屌你老母！咁呢份咁啊，即係所以話咧，中共中央咧真係戇鳩到一個點嘅，即係白撚黐到一個點。因為中國共產黨係白撚黐嘅政黨嚟嘅，你整到咁樣嗱。其實整個咁樣嘅叫特區政府交份咁樣咁撚樣嘅報告出嚟咧，呢個自不自涵，要香港政府呈交一個港獨嘅報告港獨咧，其實係真係戇鳩噶，呢件事係戇鳩噶。首先，港獨根本上係冇呢個問題嘅，即係冇根本係一個偽命題。第一。係咪？係一個偽命題，喺香港主流社會係一個偽命題。好啦，跟住然後你叫佢交一個咁樣嘅報告，有港獨又好，冇港獨又好，結果都係冇結果嘅。其實點解會有呢個鹹咧？我想同大家講，即係點解會有呢件事咧？呢、這個咧係中共中央宣示對香港嘅全面管治權嘅一個 gesture。嘅一個動作嚟嘅啫，即係話俾你聽，純粹係一個動作，就話俾你班香港人聽，話俾都唔係特區政府，話俾你啲香港人聽，我哋中共中央習近平政府、習近平及其獨裁帝國政府，我哋對香港係有一個全面管治權嘅。嚇，我哋你哋嗱，此其一，第二，你哋喺香港搞港獨咧，係牽涉到國家主權問題，我哋就一定係會管嘅。係咪？即係佢呢個動作本來就係咁。 我可以再補充多少少，就係唔單止係向香港人講，甚至乎係向國際社會都講呢樣嘢。因為呢件事咧，其實一直都係俾其他外國，特別係美國啦，會質佢哋，又話要挟佢，喂，擔心你一國兩制受動搖喎，可能會取消你香港關係法，或者會再審視喎，等等等等。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動作公告天下，其實某程度上除咗同香港人講之外，亦都係同國際社會其他嘅國家就動棋啦，簡單嚟講，我會形容係 咁就白痴啦，即係咁就更加戇鳩啦，係咪？第一，你致函就直接嗱，你呢封咁嘅函件叫特區政府提交一個港獨嘅報告，本身呢件事已經係粗暴破壞緊一國兩制啦嘛，呢件事已經係中共中央直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啦嘛，係咪？完全係反台嘅。對於一國兩制，對於基本法是反台的，基本上哪條邊節的公安條例是要跟你交代啊，是不是？港獨也是違反了基本法的哪條邊節 啊你喜歡講你可以講第一條、第一章、第一條、第一節的你喜歡你可以這樣說，但本身這個動作如果是被國際社會看，更加第一時間，如果我是美國佬，就第一時間取消你的所謂的香港特別關稅區和這個香港關係法，立刻取消，是不是？即係你依個已經係話俾人聽，你香港已經係獨一國兩制，已經係蕩然無存嘅嘢，已經係屬於吹水嘅嘢啦。而家我可以俾封咁嘅函件，你要你交代嘅，係咪？咁你高乜撚嘢道自治啫？ 講乜撚嘢自治，仲有自治咩？係咪？所以如果佢係俾國際社會睇嘅時候咧，佢更加第一時間 cancel 你嗰條咁樣嘅所謂嘅香港關係法。呢啲咧就叫做無私顯見私，越做越撚衰。係咪？你以為咁樣出鳳函件嚇、啊、宣示主權又好，乜撚嘢又好，結 at the end of the day， 結果你就變成咗一個屌你老尾，俾人哋口實，變成咗咧人哋好似只係國會嗰份報告咁樣，又將你列將呢件事羅列咗落去嚇、啊、你中共粗暴干預一國兩制嘅事件嘅事情啦。 冇啊！咁中央不嬲都係嘅啦，我哋睇佢觀察咗咁耐，越想做好嗰件事就越和嘅，呢個就完全符合翻嗰個邏輯啦。 係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喂，如果你真嗱特區政府你真係交呢份報告，咁你點寫一份報告？我問你點寫啊？特區政府點樣做？香港個港獨問題點撚樣？邊個香港有邊有幾多個組織係係支持港獨嘅？你數啊，係咪？咁你係咪又要做 research 啊？係嘛？天地有正氣係咪支持港獨啊？係嘛 ？Well, yeah, well， 係咪？即係你係咪你點樣去 justify 先？佢唔係大陸做嘢啊嘛？你叫香港交報告嘛？你而家唔係叫東莞交報告嘛？你叫東莞交報告就易啦。省長就我求其作幾個組織去屌你老母，你求其捉幾個屌你老尾又話呢個 八鬼埋嗰啲， 係啊！唉，求撚其屌你啦咩？呢個係港獨嘅，屌你嗰個冇撚非法嘅又講嗰個冇撚剪頭髮嘅又港獨嘅，屌你啦咩？呢個撩成日上嚟屌你啦玩嘅呢啲係肯定係港獨嘅啦。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大陸就可以咁樣鳩吹啫，但係你香港唔得噶嘛？係咪？有關於港獨嘅刑事檢控？有冇？冇。有關於港獨嘅理論嘅刊物有冇？冇。網站有冇？可能有幾個，係咪？參與嘅人數有冇？冇。集會有冇？冇。集會從來都係得一個啫，就係、是、嗰、那個喺政總嗰、那個，係咪？來來去去嗰、那個仲要幾年前嘅，係嘛？即係阿梁天琦都未入冊嘅，係咪？即係。你點做啊？呢、這個根本偽命題。好啦，我當你中庭要識嘅做問卷調查，係嘛？頭先阿輝都講咗啦，你揾啲藍絲帶係咪？嚇，揾一千個嗰啲屌你老母柒下柒下嗰啲屌你老母就嚟死嗰啲老而不係咪？你揾一千個呢啲做咗個數出嚟㗎，係咪？哦，1%，今次冇啦，5% 又多，10% 定點咧？幾多個 percent 先叫合理咧？我當你做假，我當你擘大眼做假。唔好揾中庭要做，揾浸會嗰啲，屌我哋唔好講啲大學嗰啲名啊，揾某啲大學，某啲親共奶共大學去做，係咪？而家有啲奶共大學噶嘛，好撚奶共噶嘛，奶到屌你老母成條脷伸入嗰個菊花嘅內在深處嗰啲奶共法噶嘛，係咪？你揾下嗰啲大學去做嗰啲研究，係嘛？喂，幾多個 percent 先至叫做 justify 先？呢個報告裏邊， 所以佢玩下手要做幾份啊？分別有1% 啦、5%、10%，跟住全部交曬俾大陸。你揀， 即係阿 Percy 咧就話：使乜做啊？使乜做 research 咧？亂噏嘅啫。況且警察大把資料嗱，即係阿 Percy 即係。依、這個就係問題啦！你香港冇得咁樣即係胡亂交一份報告噶嘛？你份報告一定要公開噶嘛？係咪？ 哦，佢唔係㗎，佢話都唔一定要公開㗎。 係咩？ 係啊，柒婆話唔一定要公開㗎，因為佢話依日又而家牽涉緊一個叫做司法覆核定乜鬼嘢，所以咧就未必會公開嘅咁樣，唔知㗎其實。 其實鳩吹得。 鳩吹嘅嘢。可能其實根本中央就係話，喂，你有咩公安條例，有咩嘢社團條例，中央冇㗎嘛。咁佢就話即係點啊？你可唔可以解釋幾多次俾我聽？其實可能佢真係咁就係咁低能嘅啫，即係講到唔清唔楚咁啊！喂，你自己寫啦，你話我知啦。 唔係，仲有嘅梁美芬咧就表示嚇，梁美芬就表示中央咧以往就較少公開要求遞交書面報告嘅，特別係針對港獨，希望有系統了解香港目前嘅機制同法例能否有效堵塞問題。他又指港獨已超出特區可以自行處理嘅範圍，呢句乜撚嘢句子嚟㗎？嚇咩叫做港獨？是已經超出特區可以自行處理，為什麼港獨特區不可以自行處理呢？我又不明白了，你就在處理了，屌你老母， 你而家係砌生豬肉噶嘛？你話佢係毒就毒噶啦嘛？ 你 DQ 咁多議員，你都係用呢招啫嘛？ 如果你老尾，你連嗰啲什麼什麼劉小麗都係支持港獨嘅。什麼什麼羅冠聰啊，佢哋屌你老咩眾志嗰扎嗰啲都係原來係支持港獨嘅， 真係拗佢都拗爆頭。 佢哋讀條毛係咪？自決你都夾硬屈人哋話港獨嘅，你點處理唔到啫？特區政府，你鳩噏嘅，你點會處理唔到啫？係咪？你梁美芬你講乜撚嘢啫？ 所以就係即係不嬲都鳩噏開，中意又用呢、這個，中意又用嗰、那個，咁啊中央就話喂，不如你話我知啦，咁你條線點畫先，清清楚楚啦。 所以咧，而家佢咁樣首次就發函，就要香港特區政府交 report， 唔好理個 report 係關於乜柒嘢，關於乜撚嘢，本身呢一個動作本身。已經足夠美國即時終止呢個香港嘅特別關稅區地位，係咪？香港呢班咁嘅柒頭柒婆閪人賣港賊，唔見棺材唔擦流眼淚，我同你講，係咪？即係我而家就即係正式呼籲特朗普政府、美國政府即時終止香港特別關稅區關稅區嘅地位。即要即時，係咪？因為點解啊？因為呢一個個邏輯就係點解有呢個香港關係法？點解有呢個獨立關稅區？係因為香港有基本法、有中英聯合聲明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執行嘅呢一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令香港有。香港同中國大陸嘅城市係唔同嘅，行不一樣嘅制度，行不一樣嘅司法制度，行不一樣嘅法律嘅，所以你先至有呢一個嘅特別嘅地位。咁而家好明顯就係冇嘅。隨住兩大問題，第一有大灣區就即係冇香港獨立關稅區嘅地位，亦都冇必要有，係咪？第二就是這個而家中國中共中央粗暴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粗暴撕毀基本法，撕毀一國兩制，撕毀高度自治，撕毀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基本上是這個動作已經是比任何動作、比任何之前的干預是更加嚴重地影響香港的自治區的地位。好，轉頭翻嚟再講。